全国化工部门科技发表会10号和11号在南兴青年化工联合企业举行。这次科技发表会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办，有科学教育化工部门的科技人员、教师、研究生和现场工作人员参加。发表会上向提交优秀论文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和奖品。